三次又可以復辦又要停辦呢啲本地遊嘅。咁我哋見到嗰個成效其實喺嗰個營業額甚至乎利潤上面其實幫助唔係好大嘅，因為因為始終都係簡單啲就係嗰間碼唔係好高，可以賺嘅錢又唔係好多咁樣。咁都係可能彌補到之前嘅生意單位數字咁樣啦。咁但係好處就係話領隊們都有啲公開啦，同事們都可以啱啊，有啲嘢做啦。咁同埋同客人嗰、那個互動仲會喺度啦，咁樣。咁即係變咗實際地啱啊，對於嗰個生意嗰、那個盈利就唔係好大幫助嘅。但係頭先有講嗰啲好處喺度咯。 即係如果即係其實都冇乜。多少錢賺的，那你自己又會怎麼看？昨天當局說研究的加強措施呢，我相信導遊要打齊三針對於你們業界來說那個爭議應該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說到團友都要做了快測先，那以你們一個這麼微利的本地遊來說，如果說團友還要做快測，譬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業界會打算去承擔那個成本，你們預示這個政策譬如在執行上面會有什麼困難？ 其实就因为而家嘅检测气啦，其实去到10元8塊都会有，唔系太贵。咁我谂无论客人自己承担或者旅行社去包，其实都唔系重点，唔系嗰度。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哋譬如集合当日咁样，咁、那个客人攞一幅相又好，攞住嗰个检测器俾我哋睇都好。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其实系咪佢本人，呢、這个先系最大问题，即系有冇个意义。即系恒常都唔系太个大嘅困难，或者行政费都唔系太贵，因为喺上一轮旧年去复办旅行本地游嘅时候，其实都有个政府都要求一个承诺书嘅，咁里面我哋去签嘅，签翻俾政府，咁里面都有廿几项嘅细节啦。咁其中比较重要啲就系话我哋要将客人嗰、那个针卡。系嘛？疫苗记录要影相传起去嘅，保留嘅，有需要就要交俾政府睇嘅。咁我觉得嗰个就会有效啲咯。你话而家我哋叫我哋影张相或者收埋嗰个检测器，其实都唔知系咪佢本人。就算系咪有咩事时候，我都唔系好大帮助。咁我觉得个意义唔大咯。但系执行上行政费用其实系可以做到。 咁我想问一问咧，因为其实上年咧都有复办个本地游啦，其实当时个本地游有几受欢迎啦，同埋担唔担心咧加咗呢个快测嘅要求咧，可能会影响一啲团友去报团嘅意欲咧？ 最受欢迎当然系2020年尾啦，即系拍或者第下半年啦，因为新鲜嘛，系嘛，有好多其实香港人都未必游览过香港一啲地方。咁我哋做開外遊都係第一次去舉辦，咁又多咗新鮮感啦。咁去到其實2021舊年都有嘅，舊年高峰暑期咁樣都可能去到一個月有30-40團係會有嘅。咁唔同種類都有嘅，有啲可能係美食團，有啲可能係包船去下一啲冇定期航班嘅島聚遊都會有嘅。咁你話如果今次再去有咩停咗幾個月再復辦嘅時候，我相信都會有嘅，都會有客人上去嘅。咁但係感覺上就係嗰個吸引力會係遞減啦，因為始終都兩年幾，咁都做過咁多嘅行程，咁多船友都出過發，乃至乎喺停擺嘅期間，其實每個週末係嘛，即係唔係好嚴重嘅時候，其實你都見到好多地方都人山人海，咁其實自己都去緊一啲地方去生又好，去玩又好，咁所以我相信會有，但係應該冇上一年上一期咁有吸引力啦。 今次咧，局长就话叫啲团友做快测咧，仲有另一个好处，即系除咗我谂系大家出团嘅时候会安心啲之外咧，就话可以放宽咧每团30人嘅限制啊。嗱，譬如如果大家做晒快测之后，每团个人数真系可以增加一啲嘅，对于业界喺营运上面或者成本控制上面，系咪一个即系有利嘅做法咧？ 当然啦，因为譬如讲巴士，用巴士嚟做交通工具嘅。咁越多人當然越好啦，可以平均分配個成本。咁但係話30人呢、這個人數其實喺舊年都係講緊30人。 佢話會放寬啊嘛， 冇話特別多到啊。其實如果你話快測做完快測可以坐滿嘅，坐到45到49人嘅，咁又會幫到手啦，係嘛？但係話如果放寬翻同一個數字，其實同舊年嘅成本一樣啫嘛。咁再扯啦，譬如有啲船，舊年嘅船又係講緊可以去到100人嘅，咁暫時未提及到啦。今次呢、這個政策。咁但你話30人其實同舊年嘅數字一樣咯，咁我冇話今次 因为做快测而将个成本平均成本降低咯。 嗯，咁我想问一问咧，因为今波疫情之前咧，想提到都过去都有试过有本地游啦。咁但系喺个行程设计上面咧，其实你哋系咪都已经即系尽量会避免一啲高风险嘅环节，即系譬如除口罩食饭呢一类？ 其实都冇乜高风险嘅地方啦，因为大部分都唔会喺室内嘅。咁无论去行一啲绿色旅游景点或者一啲包船啊行呢度，最大部分都会系喺户外嘅。咁當然有啲綠色景點嘅時候，咁政府就會有個200蚊嘅補助啦。咁所以喺行程許可底下，我哋都想攞呢個補助，都會加入呢啲綠色旅遊景點。 你剛才講到這個綠色旅遊景點的補助呢，就是講緊本地綠色旅遊計劃啦。政府早前都撥了3億呢，是繼續去拓展的。其實過去本地遊的這個板塊入面呢，綠色旅遊是不是受到客人的歡迎呢？同埋你們有沒有說開拓到什麼的行程出來呢，是叫做增加了本地遊方面的吸引力和一些景點資源的？ 綠色旅遊補助，咁我諗都係政府揀咗一啲可能要保育或者一啲自然環境多啲嘅地方啦。咁都吸引嘅，因為大部分都係一般市民都未必會認知啦，或者未有機會去過啦。咁再且再加埋講，每人有200蚊補助，喺一個本地遊嚟講，算係幾大嘅誘因，令到旅行社去加入呢啲景點，而從此就知道又好，即係客人知道又好，唔知道又好，咁可以等佢哋認知多啲本地嘅，即係真係啲綠色嘅景點啊，文化景點咯，係啦。 除咗本地遊之外咧，另外就係即係而家嗰個入境隔離措施其實都未放寬啦，咁短期之內都未必有即係一啲外地嘅旅客嚟香港嘅。其實你會預計咧，即係呢一年咧，旅遊業係咪都係即係會用翻個本地遊去即係支撐你哋整個嘅營運咧？同埋本地遊其實係幫到幾多咧？即係而家冇一啲外國旅客可以嚟到香港嘅話。 其實就望到無論是本地又好，或者有不同的行家啦，包括我們自己都改做一些網購的生意啦。其實見到都是5-5%的，比起以往的生意。咁所以一日唔開關嘅話，都好難令到我哋做開外遊嘅旅行社會可以所謂叫做可以節日更新啊，或者叫再起動咯，係啦。 其实香港咧就即系早前撤销咗9个国家嘅禁飞令啦，咁而入境嘅香港人咧，佢哋个检疫期咧都缩短到去系7日嘅，如果系最少嘅话咁。有人就认为咧个旅游时间成本咧就减少咗嘅，虽然即系7日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都系长啦咁。你哋有冇喺个市场上面见到咧？其实而家香港人做即系出境旅游方面嗰个意欲啊，有冇改变咧？随住政策嘅改变？ 由14日變咗7日，其實係多咗客人去嘅。我可以講可能多咗2-3倍啦。咁但係因為我基數低啦，咁其實實際嘅數字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我諗歸根於都係嗰、那個嗰個航班個供應啦，因為有個熔斷機制喺度，咁變咗縱使係減少嗰個翻嚟要隔離嗰日數，但係航空公司都會驚我突然間加翻好多飛機嘅時候，會唔會又會突然間熔斷咧？咁佢可能佢哋喺調配航班或者調配佢嘅機組人員會遇到困難。咁所以你見到喺4-5月，我舉例啦，4-5月其實飛倫敦嘅飛機係講緊一個月都係可能係5-10班。咁比起以前係完全冇得比嘅，縱使你話係咪減即係 relax 咗一啲條例，咁我諗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話翻嚟香港其實暫時都係難揾到一啲隔離酒店嘅即係貴之餘額外費用或者貴之餘又好難揾嘅。去到5月底之前其實好多已經爆滿嘅，咁變咗30幾間嘅隔離酒店，咁提供約莫係10,000個房間啦，咁。其實是不足以應付真係一般回港嘅港人嘅數字咯。咁所以希望喺呢兩個條例上可以再放寬一啲，咁先可以令到即係外遊業係嘛，令到更多生意可以做到。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袁振宁，先同你倾到呢度。袁振宁系中横游嘅执行董事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无论咧你想同我哋系倾一倾关于而家喺一个行政措施上面啊，无论系学生亦或可能咧第时出入一啲高危啲嘅处所咧，都要用快速检测，亦或系倾下本地游咧，都欢迎打电话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系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同734宗系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宗确诊，当中超过44万宗系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同超过74万宗系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今个月8至10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嘅3日内，呈报阳性嘅个案增加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嘅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嘅死亡个案有8735宗。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政府下星期二開始會透過地區康健中心同衛生署長者健康中心等，向長者派發免費快速抗原測試套裝。有關嘅措施預計去到5月31號。徐德義在疫情記者會說，當局同時鼓勵長者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呼籲長者和家屬鼓勵其他的長者接種。他又說，復活節假期快將來到，呼籲市民外出的時候要戴好口罩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個月8至10日進行的3日自愿快速抗原檢測，合共收到3142宗的陽性個案呈報，當中60.5%並無病徵。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說，結果顯示社會的整體感染情況個案不是很多，和其他多項的監測指標情況很吻合，同樣是比疫情高峰期下跌8至9成。林郑月娥又话，听日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公布今个月21号起分3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细节。佢预计措施放宽之后，无可避免检测阳性个案会增加，又呼吁市民要尽快接种疫苗。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部话，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寻日喺南韩东部的公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日通过今次的联合军演，向盟友和伙伴国重申美方履行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承诺的立场。第七舰队在社交平台上载了军演的照片，林肯号和导弹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神盾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组成的航母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导弹驱逐舰等的舰只进行海上联演。分析认为，在北韩进行核子试验等战略挑衅的情况下，美国航母驶入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目的是对平壤发出警告信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渐转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嘅，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中线嘅坏车已经拖滞咗，请留意大消息。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慢车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入境事务学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水管急收，现在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屯门黄珠路继金平去龙门居，长东路欣路站去迪士尼，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陈老师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点样可以讲一啲嘢好老土啊，好娘啊？咁咧最简单嗰个字当然系大家都认识啦 ，old fashioned。Something is very old fashioned 呢个 adjective 啦。留意 old fashioned 中间有个 hyphen 啦，而后面有个 ed 嘅，一定要留意。Okay, old fashioned。A very old-fashioned way of doing something， 比较好旧式嘅，咁但系就未至于话即系一个好娘嘅感觉嘅。如果真系想讲好娘咧，我哋亦都可以用一个字就系 cheesy，cheesy 字面嘅意思就系咧，好似芝士咁。咁芝士大家知系好多时候都臭臭地嘅，咁所以咧系一啲臭臭地好娘嘅。咁我就会话 cheesy。俾个例子大家，譬如一个人想去搭讪认识一个女仔，而讲一句说话咧就好娘嘅、好老土嘅、好核突嘅，你可以话咧 ，it's a very cheesy pickup line。Okay，it's a very cheesy pickup line。咁就系咧啊，呢句说话就系好核突啊 ，OK， 好娘。或者呢件衫咧就好老土啊，着得 ，I'm wearing something very cheesy。OK， 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旅游业界嘅朋友咧倾过关于政府咧将来喺复办本地游嘅旅行团之后咧，可能系会要求团友喺出发之前咧系要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呢一个题目噶。咁啊，林子欣头先咧听阿袁振宁讲咧，佢哋业界似乎就唔认为咧一个额外嘅措施咧会带嚟好大嘅成本啊。不过我今日睇报纸嘅时候咧，就有留意到啊，譬如以美容业界为 例咧，佢哋喺受訪嘅時候咧就話，預計咧，如果當局真係要譬如客人嚟之前咧進行快測咧，咁咧其實每個月咧講緊咧係會涉及咧過千元嘅開支嘅，因為除咗顧客之外，咁你冇理由客人做，你員工又唔做噶嘛，咁你當員工日日都做嘅時候，加埋客人嘅數目咧，咁嗰度咧佢哋如果嗰個嘅美容院咧係一啲譬如連鎖嘅鋪頭咧，咁個開支就更加大啦。所以咧，呢一位美容業界嘅人士咧，就認為當局咧應該向呢啲佢哋要求嘅處所咧，去提供呢個快速測試包。嗱，不過我同時亦都留意到咧，今朝特首喺記者會上面咧，被問到點解係唔向全港嘅學童都派發快速測試包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原則性上面嘅解釋嘅。佢提到咧，公共資源咧應該係用喺最有需要嘅人身上。如果樣樣嘅抗疫物資都係由政府供應咧，就唔止用6000亿嚟抗疫噶啦。 咁所以呢度咧就牽涉啦，即係呢個快測始終牽涉一啲額外嘅成本啦。咁到底係邊個去承擔咧？譬如頭先所講一啲處所之外咧，其實有啲公司都會要求員工可能翻工之前去做快測嘅。咁到底呢個係公司去提供個快測包啊，還是員工自己承擔每一日佢去快測嗰個成本咧？咁第二樣咧就係提翻頭先咧，即係旅遊業界嘅意見咧，我就覺得佢哋認為嗰個成本唔係佢哋最關心嗰樣嘢，反而可能佢哋咧會認為，究竟咧即係增加快測呢一樣嘅要求咧，喺個防疫用途上面有幾大作用？因為佢哋都強調咧，其實而家佢哋設計嘅行程咧，主要都係室外嘅一啲本地遊行程啦。咁嗰啲團友同埋導遊又打曬針啦，咁亦都佢哋會面對一個核實嘅問題啦，因為佢哋唔知道即係嚟嘅團友究竟嗰個檢測嘅結果係咪真係佢自己嘅結果？咁所以咧，反而即係政府咧今後要解釋嘅一樣嘢咧，就係嗰個防疫用途上面，我哋喺一個疫苗通知上再加一個快測嘅話咧，究竟對於整個防疫政策嚟講有啲乜嘢嘅重要嘅作用？ 咁咧，而頭先袁振寧亦都提到關於核實嘅問題啦。林子欣，你喺開場嘅時候咧就講到新加坡嘅例子啊。咁其實我咧都再去查咗一啲嘅資料啦。其實新加坡政府咧為咗配合呢一個快測嘅要求咧，佢哋咧係喺各地咧設立咗咧一啲佢哋叫做 Quick Test Centre 簡稱係 QTC 啦，就係快速測試嘅中心。咁呢啲中心咧就係咧俾三歲以上嘅人士咧，可以係預約，咁咧就俾錢咧入去一個中心嗰度咧，有負責監督嘅人員咧睇住你去撩鼻，咁即係做快速抗原測試，咁呢一個嘅過程咧，除咗係解決咗我哋頭先講嗰個核實嘅問題啦，亦都解決到咧部分咧嗰個測試嘅準確度嘅問題。咁因為當你喺呢啲中心嗰度完成咗一個快速抗原測試，你咧就會得到一個證明書，咁、那個證明書咧就係24小時有效嘅。攞住呢個證明書咧，你就可以出入，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夜間嘅娛樂場所啦。另外咧，譬如當你要去探訪一啲醫院啊或者護老院，而你咧係未完全咧係打曬疫苗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自費嘅快速抗原檢測咧，去到得到咧進入呢一啲處所嘅一個即係符合佢哋個要求啊咁。咁我就諗咧，如果香港其實嚟緊都要做呢一步，係咪需要喺而家我哋咧就做一啲相關嘅配套，譬如將我哋部分嘅一啲核酸檢測中心轉型，去到咧俾人咧都可以預約喺入邊咧有人去睇住你去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繼而解決譬如頭先咧旅遊業界所講面對一個核實啊同埋咧一個即係去檢查嗰啲團友係咪真係做咗快速檢測嘅問題。 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因為其實而家嗰啲嘅即係社區檢測中心如果真的要轉型咧，那個轉型成本都唔係好高嘅啫，可能佢只不過係預留翻啲地方係去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嘅核實啦。咁除咗呢啲配套之外咧，我諗另一個配套就係嗰啲即係快速測試包嘅品質問題，因為而家我哋即係依賴呢一種快速測試咧，個結果係多咗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即係政府就住嗰啲快測包嘅一啲標準啊，同埋品質嘅要求咧，應該都要一個即係更加完整嘅配套工作，先至係可以做到佢期望嘅結果。 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欢迎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关于咧系咪第时啊要更加广泛咁样样咧使用咗呢个快速检测，先至可以进入去一啲处所参与活动啊、譬如可以想象会唔会系一啲人群聚集，譬如可能听演唱会或者甚至去婚宴，会唔会都系要求大家做咗快测先至可以入去咧、又或者一啲人群聚集同埋过往有爆疫风险嘅地方，譬如系一啲宗教处所，如果要大家先做咗快测先至入去，你到底系会觉得系安心咗，抑或系麻烦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医学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倾。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喺度。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曾医生，讲到咧，如果话要以快测作为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额外条件，呢一点你认为喺个防疫角度上面，其实有冇呢个需要咧？因为头先旅游业界都话，佢哋睇唔到个防疫嘅效用又好大。 嗱，我谂的而且确就如果有多重嘅保障嘅时候咧，咁的而且确系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参与者系有啲信心啦，咁样。咁即係呢個其實係有同冇嘅分野嚟嘅。咁當然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如果喺入場嘅人士或者係參與一啲有機會人群即係比較聚集比較多嘅一啲活動嘅時候呢，咁的而且確佢自己都係可以知悉究竟自己有冇事。因為譬如我哋近排都聽政府嘅公佈啦，即係譬如過去嗰三日有一啲透過自愿檢測嗰、那個快測嘅時候咧，都捕捉到一啲係無症狀嘅感染者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你可唔可以話完全冇用咧？我又唔可以咁講。咁反而咧，我自己覺得係個著眼點，因為快測嗰、那個即係、個定位咧，其實一定係有喺度嘅。咁亦係可以捕捉到一啲嘅即係篩走咗一部分嘅人士。反而我著眼點就係話點樣可以喺一個即係實際操作上嘅時候呢，你係可以被廣泛嘅即係市民啦同埋嗰個相關嘅團體呢或者一啲地方嘅營運者呢，佢哋可以接受得到同埋可以跟從得到。咁同埋呢就係話譬如政府真係要實施呢啲咁嘅措施嘅時候呢，你落實點樣係喺嗰個即係我哋講緊嗰個譬如規例上啊，或者係要求上咧，係真係讓即係參與者或者係營辦者咧，佢都遵守依個咁嘅規定。 我哋头先咧倾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政府之后都要定啦，究竟系边一啲场合或者边一啲处所咧，即系进入之前就一定要用快测。其实你会建议咧，那个判断咧要用定唔用嗰个准则，应该系点样去即系 set 出嚟咧？ 嗱，我自己觉得咧就我谂永远都系第一个风险嘅，即系无论系你参与当中嘅人士，如果系出现一个比较庞大数量嘅人群聚集。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而那个范围呢就有一个相对地比较高风险呢，我自己觉得是需要。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譬如有机会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呢因为碍于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现在接种疫苗那个就是情况呢未如理想的时候呢，那而有当中他们真的会喺呢啲咁嘅场所或者地方咧，咁我自己觉得有可能需要真係加多重嘅保障。譬如我举个例就係即係图书馆，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公共嘅图书馆，或者係可能係一啲嘅游戏设施、游戏场所。咁呢啲如果譬如真係有一啲较即係年轻嘅細路哥，或者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是未打齐针的。那我自己觉得呢就可能需要有这些这样的快测呢，是去确保就是参与在当中的人士或者出席在当中的人士呢，可能需要有额外的保障。 曾医生，你特别提到儿童的群组呢个接种率比较低呢，那你认为其实那个场地的使用者或者参加者呢，有没有接种疫苗，在他是不是应该接受快测这个附加条件上面，是应该一视同仁啦，定是应该分开处理呢？ 我自己觉得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其实就 即係無論即係你大人細路佢喺當中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都要即係盡可能咧，即係冇嘢係一定係百分百係零風險。但問題我哋起碼將我哋可以做到嘅咧，盡量都做到係可行嘅，都盡量去做啦。因為我諗相信大家都經過即係兩年多嘅疫症啦，咁其實我哋希望就係生活上都可能有一個較為正常啲嘅。即係嘅生活啦，咁我諗其實我相信每一位市民咧，或者一啲營辦者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出翻嚟啊，無論消費又好，活動又好咧。咁我諗其實喺而家咁嘅大環境底下咧，做多少少其實我覺得都係但求一個安心。咁所以如果即係技術上係可行嘅。而是得到广泛市民是接受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其实即是没有说不可以的。 嗯，曾医生你刚才提到呢，即是快测在那个抗疫工作上面有他自己的定位。那我们也其实今波疫情之后呢，都的确是多了市民是常用这个快测工具的。那你认为在即应用上面呢，即今后快测和核酸测试呢两样应该怎样去分工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就即係冇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即係話喺某啲嘅場合場所，或者係某一啲嘅情況下咧，就你用核酸或者你用或者快測。我諗最主要咧就係要睇翻當其時嘅配套咧，你能唔能夠應用到相關嘅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即係檢測。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各有各好嘅，咁啊快測因為始終佢即係方便。同埋可能喺即係十至十五分鐘到咧，就可能你有一個結果。咁變咗咧，即係如果你係對於一啲應辦者嚟講咧，或者參與一啲嘅活動嚟講咧，可能會較快得到結果嚟清究竟你可唔可以放行相關人士入來。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話純粹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即係有一啲初步嘅評估啊，或者一啲我哋講緊即係做一啲流行病學嘅譬如感染控制啊，或者係追蹤咧，咁始終可能就真係要用靠核酸嘅。核酸佢核酸嗰個方式，第一佢敏感度高，第二咧就係佢可以追查到一啲相關嘅新嘅品種，或者屬於咩變異嘅品種。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佢個用途係會多咗一啲嘅。咁我譬如我舉個例，就係譬如而家我哋而家好多時都圍封強檢，咁圍封強檢有啲特定嘅地方嘅建基於就係話嗰個污水嘅樣板係發覺即係呈一個超標或者正常嘅水平嘅時候，咁我哋的而且確係應該要用核酸，因為我哋要釐清當區或者某一個特定嘅屋苑地方咧個風險係幾多。咁我諗即係所以我諗要睇翻就係話當其時你用。依啲咁嘅方式去進行一啲篩查，係建基於一啲乜嘢嘅用途啦。 嗯。 咁同埋本身有冇一啲即係進行依啲咁嘅篩檢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嘅即係有冇一啲咩原因係要用到依啲特定嘅方式咯？ 最后都想问埋咧，其实有一啲场地管理人啦，可能都会担心咧，即系将来真系广泛咁样用快测作为进入佢哋场地嘅附加条件啦，佢哋会认为自己冇能力咧去核实嗰个结果嘅真伪啊。譬如佢唔知道出示检测器或者嗰张照片俾佢嘅嗰位市民，到底系咪真系用咗呢一个检测包嘅咧，定系佢系喺网上面求其搵张相咁样样，咁都当系噶咯。咁所以佢哋就会质疑到呢一个措施嘅成效，咁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咧？ 我自己觉得就即系即系个问题就系话政府有冇啲嘅指引啊、guideline 啊，或者系比较厘清咗即系嗰个方法啦、啊，点样做啦、啊，同埋个执行啦、啊。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嘅，咁当然我谂就唔系靠即系一张相噶啦。咁好多时有机会啦，我估計你要辨別到真偽，可能你就真係一定要可能係即場啊，甚至乎係真係攞住一個實體嘅檢測結果咧，去嚟辨別啊，咁樣等等。咁依、這個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咁真係做咗啦， 咁嘅時候，咁相關嘅團體或者營辦者佢點樣去記錄在案呢？因為嗱，因為咧依樣嘢我諗都緊要嘅，就係話如果萬一即係有啲地方佢真係爆疫嘅時候，事後政府去即係去揾翻相關嘅營辦者，喂你有冇即係記錄在案啊？相關嘅人士佢咪即係提供曬所有嘅證明俾你咧？咁樣我諗政府亦要諗一諗，即係話如果佢真係實施依樣嘢嘅時候，咁你點樣去即係要求嘅相關嘅營辦者啊、場所啊，佢要有個記錄啊等等依樣嘢。其實有啲似咩咧？就係疫苗通行證嗰樣嘢，就係話已經確保所有人參與喺當中嘅時候，佢都有嘟到即係嗰個二維碼啦，同埋佢出示到佢嗰個接種疫苗個記錄啦等等。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政府可能下一步睇下會唔會有更加詳細嘅說明啦。如果佢真係有諗過咁樣去做嘅時候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曾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而家咧有聽眾羅太打咗入嚟，想同我哋傾下。羅太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想咧就讲下咧我个人嘅经验，我就寻日咧去洗牙，就政府嗰度咧系洗牙嘅，咁咧就要填一份纸，有冇咧系即系要申报嗰个大厦有冇14日内咧系有人确诊，有冇系密切接触者，有冇打过针，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非常需要咧，就呢个真系快测啦。咁我原因为其实我当日咧，寻日朝头早咧，我自己有做快测，我先至去做洗牙嘅。咁之后咧，我又同嗰个牙医反映过呢个问题。咁我就话咧，既然你个张纸要填咁多嘢，又要去探热，又要去证明一啲嘢，咁点解唔加多一样嘢系快测咧？呢样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需要。如果你系要打开个口罩，系起码有10分钟嘅时间系对住啲牙医同埋护士嘅，且个非常之高风险，即系你唔同咧，系睇皮肤病啊，或者系睇高血压啊等其他嘅症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就同嗰个医生反映到，咁但个医生咧就话人未言轻，就叫我咧就同卫生署啊或者其他部门反映。咁所以我咧就喺呢度反映，就我觉得咧睇牙就真系非常之需要快测。 OK， 阿罗太，你认为除咗口罩，所以就比较高风险啦。如果根据你呢一个准则咧，譬如可能第时去美容院咁样，我哋做一啲面部嘅疗程，或者系甚至入食肆嗰度食饭，可能都除口罩噶。如果喺呢啲情况之下，都要求你提供一个快测嘅一个结果，你自己又点睇咧？ 如果是美容院呢，其实我觉得呢那个主持嗰一定要自己做啦，佢对住顾客噶嘛，个美容师一定要自己做啦。咁如果顾客嚟讲咧，就你要睇下嗰个情况，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因为美容院咧系商业性嘅，就唔同嘅，佢可以有选择。咁我觉得其实顾客咧站喺佢嗰个安全嘅立场咧，佢自己都已经最好做快测咯。 OK， 好啊，多谢阿罗太嘅意见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电话旁边有邝先生喺度，邝生你好， 你好，你好，高科技先， 系，请讲。 我本身一个老师嚟嘅， 系 其实都明白，而家咧透过快测系尽快可以知道自己有冇被确诊成咧。咁当然呢个可以喺个实际嗰个防疫上面系有一定嘅帮助。咁你话大人咧，我就觉得都明白。因为等于就系2003年 SARS 咧，其实之后咧就日日都要学生咧系探体温，就可以话俾你听，整下整下咧，啲家长系做唔到。 你讲量体温啊嘛？ 系啦，咁你而家快测就更加难。嗱，个原因就两点，第一快测要时间嘅，你唔系读得落去就掂噶嘛，你要起码最少都15分钟。咁第二样嘢咧就朝头早起身咧，小朋友咧好老实一句咧，赶头赶命咧，其实系好难处理嘅。如果一个小朋友或者仲可以，你如果两三个小朋友翻落咧，你即系揾咗家长嚟搞。第三样嘢就系、是，好啦，纵然佢做咗快测，或者佢冇做，你要翻到学校嘅老师去做测试，去做审核咧。我话你俾你听，其实每一日嘅朝头早，特别小学啊，第一堂即系所谓班主任堂，好似打仗咁。你仲边有时间你同佢 check？就算 check 到咁就如何？你赶佢走啊？ OK， 好啊，多谢阿邝先生咧，反映咗佢作为一个老师啊，即系嚟紧复课之后咧，要做呢个快测咧，佢嘅一啲忧虑啊。好，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咧，第一节嗰个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啦，我哋跟住咧会有交通消息噶。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利工湾位。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万家集团、天元医疗、中国海洋发展、中天信联、智富资源投资、五大跌幅股份、立高控股、华夏文化科技、雅士维、泰锦控股、培力农本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39，日元126.1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5，人民币6.367。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系报1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78.7美元，卖出价1,979.17美元。港汇指数9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清场嘅消息啦。咁之前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中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之前啦通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快线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龙尾排到去丽景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咧慢车噶，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另外咧，应该系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油塘方向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 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时间嚟到晏昼6:4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有高福慧同埋林子欣为大家主持。林子欣啊，喺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入边咧，想同大家讲下社交媒体嘅私隐问题。我相信好多听众啦，其实咧可能都有用社交媒体嘅习惯啦。无论你惯用嘅系，譬如系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亦或系一啲通讯软件，譬如系 WhatsApp 啊、WeChat 啊，甚至系 Line 咁样样。唔知道大家在安装和注册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里面的一些私隐设定和私隐条款、因为、我们经常说即免费的是最贵的嘛、这些平台为大家提供一些免费的、譬如通讯、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服务的时候，其实它同时是收集了很多大家一些个人的资讯、一些私隐的信息，然后是用来做其他譬如是盈利方面的用途的。而个人资料私人公署呢，昨天就发表了报告去检视10间，包括我剛才有讲到部分的这些社交媒体，他们到底在个私隐设定上面、是攞紧大家一些什么资讯，攞了之后他们又有权去将大家这些资讯怎样用法，还有呢他们的私隐政策到底是怎样写的。 是啊，今次呢公署的调查呢，我想就主要是想提醒我们个人呢，就是怎样可以、保障自己的私隐。但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会面对一个困难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责任去保障我们的私隐的，但我哋未必有能力完全管理到私隐。点解咁样讲咧？嗱，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用嗰啲社交媒体嘅话咧，都会觉得咧，佢哋弹出嚟嗰啲私隐政策条款咧，好长嘅，即系有时未必睇得明啦。 好多时碌到落个底度咧， 就 同意咁， 系啦。咁又或者咧，有啲私隐条款咧，佢时不时会转嘅。咁你可能咧要入去搞完一大轮咧，即系先转换到嗰个私隐设定啦。咁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叫管理个人私隐嘅困难。第二咧就是我觉得个私隐概念咧都变化紧，即系以前我哋所讲嘅一啲个人资料咧，即系可能系电话啊、指纹啊、地址呢类啦，咁比较容易划到一个界线。但系而家我哋所讲嘅一啲新型嘅私隐咧，就系、是、其实未必系我哋自愿俾出嚟，或者好有意识咁样俾出嚟嘅，因为有时系个系统自己生产出嚟。譬如咧呢、這个研究都有提到咧，就系、是、有一啲即系预设嘅位置追踪功能啊，或者我哋浏览网页嘅时候咧，有啲嘅数码痕迹咧，其实未必我哋自己好有意识系俾咗呢啲資料出嚟，或者我哋係唔懷疑俾咗出嚟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咧喺而家呢個時代啊，即係我哋要去管理咧個人私隱咧，都有一定嘅難度。 嗱，咁啊，講翻呢一個報告嘅內容啊，佢咧其實咧就係有就住10个大家常用嘅社交媒體咧，去做一啲評分嘅。咁啊，佢嘅評分準則咧就係會檢視佢嘅私隱功能啦。譬如頭先阿林子欣佢所講啦，佢到底有冇收集到你嘅個人資料咧？譬如好似你嘅電話啊，你嘅年齡啊，甚至係你曾經出現過嘅位置啊，或者係你的信用卡資料佢有冇記錄低咧？咁啊，亦都咧會睇佢嘅私隱政策啦。譬如係佢到底 有冇一個清晰嘅政策去講俾你聽？佢收集呢啲資料嘅時候，佢嗰個用途同埋佢嗰個保留嘅時間會保留幾耐啦？會點樣用法啦？啊，呢一啲政策到底係用中文寫定用英文寫嘅咧？嚇，呢樣嘢都緊要喎，因為我諗如果用英文咧，可能大部分嘅用家就冇咁好心機去到睇啦，因為入邊可能都涉及到一個語言上面理解嘅問題啦。咁第三咧就係私隱版面嗰個易用性啦，就係譬如話如果你想去更改一啲私隱嘅設定，你唔想想俾佢去得到你某一啲資料嘅時候，到底容唔容易改嘅咧？咁嗱，等等呢一啲嘅綜合嘅因素考慮咗之後咧，咁啊私隱專員公署咧就做咗個評分，以五星為滿分咧，咁就見到咧呢十個嘅社交媒體咧就冇人係攞到五星呢個最高分嘅，咁啊 Line 呢一個通訊媒體咧就係比較低分一啲啦，就係2.5分啦。另外咧評分比較低嘅咧，而大家比較常用咧，仲有 WhatsApp 同埋 Skype 啦，而YouTube 咧呢一個嘅影片串流平台咧，佢個整體嗰個評分咧就比較高啦，就有4.5分。咁啊分析話其中原因咧就系佢喺个预设上面咧就系隐藏咗用户嘅年龄同埋电话号码，咁到底点样仔细地去即系分析呢个报告嘅内容咧？我哋呢个时候咧都请嚟私隐专员钟丽玲同我哋一齐倾下先。钟丽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咁啊，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如果咧你都对于呢一份嘅报告或者咧系一啲社交媒体上面衍生嘅私隐问题有兴趣，打入嚟同我哋倾下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钟丽玲啊，都想先请你咧同我哋简介下今次报告内容啦。你哋咧就分析咗咧十种嘅社交媒体，见到个报告咧就话佢哋都收集我哋几多个人资料噶，有成12至19种咁多，可唔可以请你同听？仲讲下呢啲资料其实系包括啲咩内容噶？ 哦，好啊，好啊。呢次咧，我哋其实主要咧就系睇到香港人啦，现时其实基本上都机不离手啊。咁亦都有好大部分嘅市民咧系用社交媒体啦，或者系即时通讯软件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系用咗睇咗呢十个最常用嘅社交媒体啦，就睇下佢哋喺嗰个人私隐方面嘅政策啦。或者佢哋嗰個設定方面嗰、那個方面嘅表現係點樣？咁亦都發覺咧，就正如主持你講咧，就有呢個社交媒體收集嘅個人資料咧，其實嗰個種類咧相當多嘅，由12种至到19种咧，係個人資料係不等嘅。咁而去收集嘅個人資料嘅種類咧，其實都包括譬如用户個名啦、電話號碼啦、電郵地址啦、出生日期啊、性別啊。甚至去使用呢個社交媒體嘅情況啊，去交易嘅資料啊，甚至係我哋發覺咧，十種社交媒體咧，佢哋都係收集呢個用戶嘅位置嘅資料嘅。 嗯， 咁所以都可以話相當多嘅個人資料嘅。 我有留意咧，你哋嘅報告就話咧，呢啲社交媒體入邊嘅私隱政策咧，都列出咧，佢收集咗咁多個人資料之後咧，係有權將呢啲資料咧轉移到去佢哋嘅附屬公司嗰度使用嘅。咁啊，我諗呢個亦都解釋咗咧，點解我哋可能有陣時候，譬如look下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啊，會好容易發現一啲廣告啊，即係可能你發現自己最近啱啱同人傾完話想買寵物用品咁，咁啊喺嗰個社交媒體嘅平台咧就出現好多呢啲相關寵物用品嘅廣告咧，俾你瀏覽。咁可能呢度解釋咗部分嘅原因啦。嗱，不過呢度咧，我又有個問題想追問咧，就係你哋有冇研究過呢啲資料轉移咗去個附屬公司之後咧，其實呢間附屬公司係咪就有全權去到處理呢啲資料做任何嘅盈利用途，甚至話我將呢啲資料再去轉售俾第三方，其實又得唔得嘅咧？ 系啊，呢个我哋都有喺呢次嘅即系审视咧，就系睇埋嘅。咁我哋睇到咧，其实系差唔多系所有嘅社交媒体咧，佢哋都系话咧，佢哋系喺嗰个使用条款入边咧，就话会将收集到嘅个人资料系转移到俾佢哋嘅附属公司系使用嘅。咁有啲咧就讲得清楚啲啦，甚至系讲明话去附属公司咧就唔可以转售呢啲资料。咁有啲咧就比较系即系含糊啲嘅。咁我哋就睇過咧，就覺得其實呢啲社交媒體咧，就應該係增加佢哋嘅透明度啦， 咁亦都係應該係講清楚俾用户聽。譬如話佢轉咗去嘅附屬公司係用嚟做咩用途呢咁樣。咁我哋覺得譬如如果用户喺呢方面有問題呢，就可以係問返佢哋使用嘅社交媒體平台，亦都係可以聯絡私隱公署啦，我哋亦都可以幫佢手呢係睇相關嗰個使用條款嘅。 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实而家有一啲社交媒体嘅通讯软件啦，譬如WhatsApp Chat 咧，其实佢都会有一啲叫月后移除嘅功能嘅，即系可能话五分钟之后咧，你个信息就会冇咗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系咪都可以理解，就系嗰间公司都已经攞咗我哋一啲通讯资料而唔会删除嘅咧？之后 呢、這个咧就我哋就研究过嘅，咁我哋觉得咧，如果系一啲通讯软件嚟讲咧。就如果佢係有一個端對端加密嘅情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即係用戶同用戶之間嘅通訊係已經係加密咗嘅話咧，而亦都有呢啲限時嘅，譬如話限時嘅信息嘅話咧，就應該咧都唔會留翻喺呢個即係通訊軟件嗰個侍奉器嗰度嘅，就會係刪除咗。咁、但係咧就如果係話一啲社交平台嘅話咧，因為佢哋亦都冇呢個端對端加密嘅功能啦，咁有可能咧，就算你話限時動態咁你post 咗一啲嘢上去，咁然後咧就喺一個時間之後刪除咗，但係仍然咧係有機會咧，就呢個限時動態入邊嘅內容咧，都會喺有關平台嗰個侍奉器咧係已經保留咗。咁呢個咧就要視乎嗰個軟件嗰個功能而定啦。咁所以大家就唔好以為我刪除咗咧呢個限時動態咧就一定係冇留一個記錄咁樣，呢個就唔正確嘅。 因为这个呢就涉及到呢这些社交媒体那个个人资料的保留政策方面呢到底是怎样做的。正如专员你所讲呢，可能有些用户会认为哇我这个是限时动态来的，那我之后都设置删除了那就即是说明呢我没有给你一个的权利去保留我这个资料。但是原来就未必是这样的。讲到资料保留政策方面呢，其实还有什么特点的呢？譬如我们如果有一个的户口喺度，呢个社交媒体会唔会系定时去检视？譬如我储你嘅资料一年，我就删除噶啦，定系佢系保留系直到永远嘅咧？个情况系点噶？ 呢个其实我哋今次嗰个检视入边亦都有睇嘅。基本上我哋睇嗰十大嘅平台咧，佢哋个私隐政策咧都系有列明佢哋嗰个个人资料保留嘅政策。呢个佢哋喺佢哋嘅私隐政策入边有讲嘅。咁但係一般呢都係講呢就係佢哋用户嘅資料呢係會一直保存至到有關嘅帳戶係被刪除為止。咁所以呢大家唔好以為平台淨係將我嘅資料儲一兩年，佢一般嚟講呢佢哋係會儲到你嗰個帳戶呢係被刪除為止。咁亦都通常嚟講呢佢哋有一個使用條款呢，就係話一般性嘅資料呢佢哋係會作一啲數據分析嘅用途，咁呢個我相信咧就可能係同一啲譬如話廣告嘅廣告嘅模式啊，或者係俾啲咩廣告你睇係有相關噶啦。 那个关于资料搜集问题呢，即都想追问多一样嘢，因为我哋有啲通讯软件呢，其实佢除咗可以打字之外呢，亦都有语音啦，同埋我哋有时呢 send 一啲 file， 譬如 word file 啦，或者相呢，我都会用呢啲软件去即发出去俾对方。咁嗰个资料嘅搜集上面系咪都会包括埋我头先所讲嘅呢啲内容，譬如图片呢类嘅档案呢？ 都有可能㗎，因为好多时呢啲软件呢，其实真系可能大家唔讲唔知道。佢背後咧就會用一啲人工智能嘅分析嘅功能啦，譬如就算係聲音嘅檔案咧，佢就背後嘅人工智能係會將你個聲音咧，譬如你話我最近係同其他朋友係一味講話去買寵物嘅食糧咁樣，佢係會將你呢啲資料咧係收集咗，咁然後咧就轉變成一啲去儲存到嘅模式，譬如話係文字嘅模式，咁然後咧就喺一啲相關嘅平台就俾多啲有關寵物嘅食糧嘅廣告俾你咯。咁所以呢個咧係喺背後咧，佢有一個係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功能喺度嘅。 咁所以其实呢一啲社交媒体咧，可能掌握我哋嘅资料嗰个仔细嘅程度咧，比起好多人想象中咧，系更加深同埋更加广泛。 啱啊，绝对正确啊。 嗱，讲到咁样样嘅时候咧，其实今次你哋做完呢个报告啦，我见到你哋都有好多 tips 嘅，就系、是、咧针对一啲喺用户嘅角度啦，点样样喺使用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可以保障到大家嘅个人资料？因为老实讲，你话完全唔用，又系好困难嘅。咁、你会有啲咩建议俾翻听众咧？ 系啊，其实喺我哋市民使用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就我觉得都真系要留意翻自己嘅个人资料，要好好咁样去保护啦。例如，譬如去注册嘅时候咧，佢就系只系提供系必须要嘅个人资料。如果系唔需要提供嘅咧，就最好唔好提供啦。咁另外亦都系要睇一睇私隐嘅政策，即系嘥少少时间都值得睇嘅。咁另外咧，亦都要睇下，譬如佢个私隐设定啦。咁如果譬如话呢个社交媒体系有搜集呢个位置嘅功能嘅。咁你如果係唔需要呢、這個追蹤位置追蹤嘅功能呢，就可以將呢個功能呢係關咗去啦。因為好多時我哋睇到呢啲社交媒體呢嗰、那個索取嘅權限呢，用戶都係可以有權呢係作出一個更改嘅。咁如果你覺得我嘅位置功能唔需要俾呢個社交媒體收集嘅話，你咪刪咗去啦。咁同埋呢就千祈唔好用一個電郵帳戶係走天涯啦。因為我都知好多朋友呢就用銀行戶口仲用即係呢個網上嘅理財，佢都係用同一個電郵嘅帳戶，咁而社交媒體又用同一個電郵嘅帳戶，咁但係大家諗下，如果呢個電郵嘅帳戶不幸係外泄嘅話咧，咁大家就好麻煩啦。咁所以咧，大家呢、這個都在係要小心嘅。咁同埋大家譬如話用社交媒體嘅時候，個密碼咧就應該都係要用翻一啲係比較即係強嘅密碼，就唔好話求其12345678咁樣，以為社交媒體就冇乜所謂啦。咁因為你社交媒體入面呢，其實就算你信用卡交易嘅資料呢，佢哋都有嘅。咁所以大家都在係要小心啲囉。 其實除了社交媒體呢，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手機的應用程式呢，其實都會收集個人資料的，譬如有些執相 App 呢，其實它都會索取可能你入你那個手機的相簿的一些權限的嘛。那你們會建議即市民在去下載這些程式的時候呢，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其實都是睇翻嗰個私隱嘅設定啦，同埋手機上高咧，其實佢都有一個私隱嘅設定嘅。咁手機上高嘅私隱設定亦都有講到咧，你俾唔俾呢啲應用程式係攞你嘅資料？其中一個咧就包括譬如話你嗰個通訊人嗰個記錄啦，記錄冊啊，即係你聯絡人嘅記錄冊，或者甚至你嘅相簿啊，咁呢啲，咁大家可以去翻手機上高嗰個私隱設定嗰度係作出更改咯。咁、如果你係唔需要呢啲應用程式去攞你呢啲資料，你咪將佢係全部刪返去啦。呢、這個呢就我哋喺私隱公署呢其實都出咗一個指引嘅。咁就亦都教大家呢係點樣睇返嗰個私隱設定啦，同埋更改嗰個私隱設定嘅。 用户固然要做好自己嘅部分啦，但係我諗更加重要呢就係呢啲社交媒體個營運者呀，佢哋呢係有冇足夠嘅透明度啦，同埋呢佢哋點樣從佢哋嘅角度咧，去到保护呢啲用户嘅资料，而唔系即系一味收集，然后攞去盈利。我见到咧，你哋都话咧有将呢个报告提及嘅发现咧，就系交翻俾你哋咧有去做调查同埋评分嘅呢十个社交媒体啦。其实你哋认为喺社交媒体营运者嘅角度，佢哋可以点样保障用户嘅资料咧？同埋佢哋做得唔好嘅时候，其实我哋现行香港嘅法例有冇办法去监管到佢哋嘅咧？ 是啊，这个问题相当好啊，主持人你都即是讲啱嗰个最重要嘅症结。我哋都觉得呢，其实嗰个社交媒体嘅营运者呢，佢哋真係要增加透明度嘅。因为佢哋要讲清楚就係佢哋嗰个私隐设定点样，同埋亦都係应该去用户呢，向用户係提供更多嘅私隐嘅相关功能，俾用户呢係多啲选择。咁亦都係應該咧，就係用一個貫徹私隱嘅設計啦，喺佢個服務嗰度咧，就係盡量喺私隱保障私隱方面係可以提升嘅。另外，我哋正如主持人所講咧，就我哋將今次嘅檢視報告咧，就係送咗俾有關社交媒體平台嘅營運商啦， 亦都係話俾佢哋聽咧，佢哋應該要留意所收集嘅個人資料嘅種類啦，就唔應該係收集過多嘅個人資料啦。咁亦都喺譬如話私隱政策方面係應該要好清晰咁樣列明出嚟。咁亦都唔應該咧，就係將嗰個位置追蹤功能咧，係預設係呢個開啟，就應該俾用戶咧就多啲嘅選擇。咁呢個咧就我哋喺我哋俾佢嘅信入面咧，亦都好清晰咁樣羅列咗出嚟。咁而喺香港嚟講咧，其實私隱條例咧，基本上嘅要求咧係同國際上嘅要求咧都係接軌嘅。咁我哋譬如話有一啲方面去如果係有非法嘅起底嘅信息嘅時候咧，舊年我哋嘅修例咧亦都係針對咗呢個問題。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域外法權，可以要求呢啲社交媒體平台咧就移除有關嘅信息。咁當然啦，譬如我哋收到一啲市民嘅投訴嘅話咧，我哋亦都會向呢個有關嘅社交媒體平台咧係反映翻，同埋咧就要求佢哋係作出跟進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會依據翻香港嘅法例咧，去執行翻我哋現時嗰個法例所賦予嘅權力啦。咁如果係有一啲地方，譬如話喺非法嘅內容入邊嗰方面咧，佢哋呢啲社交媒體嗰個應用嘅條款咧，好多時亦都會係話佢哋咧要遵守翻本地嘅法例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好多時我哋出信俾一啲社交媒體平台，甚至係一啲好大嘅社交媒體平台咧，佢哋嘅態度都係相當合作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钟丽玲先同你倾到呢度。钟丽玲咧系私隐专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咧喺运用社交媒体嘅时候，有冇注意到私隐嘅设定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事隔两年才提出检控，但本案涉及超过160小时影片证供，需要翻看，警方亦都需要搜证，因此没有刻意延误，没有对被告造成不公。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中对香港特区的评论。政府发言人说，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实指控，强调人权在香港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政府高度重视并且坚定维护香港的人权和各项自由，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因自身的偏颇政治利益公然违反国际法，干预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四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晚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是稍微升，气温是稍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丹桂村中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已经去到兆康港铁站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对出啦，有坏车阻路，中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兆康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接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慢车。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挤塞，太子道西亦都受影响的，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近丽德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仍然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热量高、糖分高，容易令人变肥，直接食生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翻翻嚟咧，同大家转另一个话题啦。讲下咧关于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啊，咁啊，其实政府咧上个月咧推出咗呢一个计划之后咧，那个申请嘅反应咧都可以话非常之踊跃啦。咁咧已经截止咗之后咧，政府就话咧系收到47万份申请啊，比起原先估计咧系300,000个嘅名额咧系多咗超过五成啊。嚟紧咧。政府方面咧就话会陆续完成审批啦，合资格嘅人士咧可以攞到10,000元嘅现金资助。据政府所讲咧，有60,000宗嘅申请咧喺上个星期咧已经成功获批，而呢一班嘅申请人咧就会喺琴日啦或者今日咧就陆续咧收到款项。咁而第二批嘅获批嘅申请人咧，预计咧就要等到复活节之后咧先至可以攞到钱啦。林志恩， 系啊，咁关于呢个临时失业支援咧，其实都有两个角度。可以讲啦，一就系一啲即系行政层面嘅问题啦，另一啲就系一啲政策层面嘅问题嚟嘅。咁先讲一啲行政或者审批嘅问题啦，因为头先高福慧你提到咧，就系嗰个申请嘅数目咧就高过原本预计个名额嘅，因为就本身就300,000啦预计，咁但系咧总共就收到47万宗申请嘅。咁我谂呢个就好，大家都会估到应该系同即系二月新年假之后咧，其实嗰、那个即系疫情非常之严重啦。咁而且因为三月中嘅时候咧，其实政府亦都公布咗会放宽。个申请嘅资格啦，就系、是、一啲限制经营处所而被迫放无薪假咧嘅人都可以去即系申请呢一个嘅失业嘅支援嘅。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是、嗰、那个47万宗申请入边咧，因为都有好多系我哋叫做冇强积金户口比例，即系占一半嘅。咁呢个大家当然会关注就系、是，咦咁到时点样做核实咧？即系冇呢啲嘅强积金户口嘅话，咁啊当然啦，呢个审批嗰、那个同埋核实嘅工作就交由呢个创新办去负责啦。咁另外都会有一啲叫责界嘅个案嘅，譬如咧有一啲失业时 間咧，佢可能差一兩日先夠三十日嘅，即係又或者一個月入邊咧，佢有啲散工，即係一兩日即係有開工，但又係好少錢嘅。咁呢啲情況咧，咁政府會點樣處理咧？咁我諗申請咗嘅聽眾咧，都會好關心呢個問題啦。 嗯，至於政策嘅層面咧，相信連日嚟大家都聽到好多工會嘅朋友反映啦，因為咧今次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咧係設咗咧一個收入嘅上限嘅，咁就係咧講緊30,000元。嗱呢一個嘅上限咧，可以話咧令到有部分嘅行業咧，可能佢本身個收入比較高，譬如咧最近見到有健身業界嘅工會啦，同埋有保險業界嘅工會咧，都有出嚟講過咧，佢哋見到有好多申請嘅會員咧，喺第一關咧已經被咧截住咗，就咧講俾佢哋聽咧，就係、是、啊，你唔需要申請啦，因為咧你個月入係過咗。咁、但係呢一啲嘅申請人，佢又實在係有一個經濟需要嘅時候，佢哋都會提出啦。政府早前咧喺保就業計劃入邊咧係放寬咗30,000元嘅薪金嘅申請上限。咁啊，點解政府係去幫一啲仲有份工嘅人去保住份工，咁但係咧一啲反而係失咗業、曾經有過30,000元或者以上收入嘅人咧，反而就唔幫咧。咁呢個可能就係咧政策層面大家可以再討論一下嘅地方。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如果你都有申请到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同埋经验㗎。而家电话旁边呢请嚟嘅嘉宾係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何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何佩玲想先请教一啲行政问题啦，因为正如头先提到呢，今次收到嘅申请份数呢比你哋预先估计嘅多好多啦。特别呢又有好多呢系一啲冇强积金嘅个案，即係话呢你哋都要请一啲非牟利机构呢帮你哋去逐项去到睇同埋去审批。其实预计会唔会唔够人手去做，或者令到嗰个申请人要等候嘅时间啊，因为咁多个案而长咗好多呢？ 其實如果佢係冇強積金嗰啲咧，我哋一路都講佢嗰個審批咧，可能會時間長少少嘅，因為即係佢都可能又要提供佢嗰啲收入證明啊、失業證明咁。咁如果證明提供唔到嘅話咧，就要即係提供嗰個申訴書啦。咁我哋其實都即係政府部門之間咧，都同兩個非政府機構咧，都即係大家互相溝通嘅。咁我哋都即係大家去討論，譬如啲個案可以即係點樣去處理，就係、是。唔單止係快啦，同埋即係嗰個尺度係要一致啦，咁樣。咁而家我哋都係有信心咧，即、就、係、是、大部分嘅個案咧，我哋個目標咧都係想喺3-4個禮拜之後咧就完成嗰個審批嘅。 嗯，我哋头先提到有啲情况咧，就系、是、譬如可能有一啲申请人咧，佢可能差一两日先至够，即系30日冇公开啦。咁又或者佢一个月入边咧，可能打过一啲散工，但系真系好少钱。咁呢啲情况咧，你哋会点处理咧？ 其实咧，呢啲个案咧。因為我哋一路都即係做緊個審批咧，都浮緊出嚟㗎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即係想喺中央集齊曬你頭先即係舉嗰兩個例子啦，其中係即係兩個例子，即係譬如佢三十日失業期間，可能打咗一兩日散工，有一啲即係微薄嘅收入啊，咁同埋即係有啲人嗰、那個失業嗰個時間就即係未能夠完全滿足到我哋30日嘅要求，但係又係可能只係差一兩日啦、啊。呢啲我哋就儲起咗嘅，咁我哋就想即係將集齊呢啲咁嘅個案啦，同埋其他嗰啲我哋覺得係可以再諗一諗嘅咧，咁我哋就即係自己部門之間會即係大家開一個會。咁咧就希望睇一條線咧係點樣畫，就即係希望即係會帶嚟一個額外開支，但係我哋都覺得希望可以幫到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咯。 嗯，暫時你哋收集到呢啲責界嘅個案咧，係真係好似外界喺計劃啱啱初設嘅時候去預計，譬如有人係打咗一兩日嘅零散工，或者係爭一兩日嘅失業先至夠期啊？定係我都唔係嘅？你哋發現呢啲個案入邊咧，其實啲人可能係打咗一個禮拜甚至係兩個禮拜嘅零散工咁佢都照申請。你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個案嗰個數字嘅分布普遍係點啊？ 其實咧就如果你話係喺三十日失業當中打咗一兩日散工咧，其實以個案嘅數目咧，佢都唔係好多添。 Okay. 我哋初時即係我見傳媒朋友對呢方面都好有興趣，咁即係我哋都專登即係去跟一跟即係呢一方面啦。但係即係似乎個案唔係好多，反而咧就係一啲頭先講啦，即係三十日失業嘅規定，佢咧就翻咗一兩日嘅。是28、29日的，那這些個案呢都不少的，所以即我們都想即好像剛才那樣說儲起所有，然後最終即看看條線應該怎樣畫咯。 咁都有啲政策层面嘅问题想讨论下嘅。因为咧，我哋见到呢几日咧都有啲传媒去访问有啲行业，譬如健身业嘅人士咧。咁因为佢哋呢行咧就好多都唔系固定薪金，而系即系多劳多得噶嘛。咁譬如健身教练呢一类咧，其实佢几个月都冇公开啦。咁但系因为佢如果佢以前疫情之前咧，佢可能多劳多得嘅话咧，即系佢人工都会过到30,000元嘅。咁你点睇呢啲意见咧？因为有一啲议员都即系问过一个问题，就话30,000元封顶呢一个嘅水平系咪合理？ 第一咧就30,000元咧，其实都唔算系一个低嘅水平，因为咧我哋睇翻即系统计处嗰个数据咧，佢已经涵盖咗我哋75%嘅工作人口，即系呢个第一点啦。第二，我哋喺点样去计算即系30,000元咧？這個、呢一個咧，我哋嗰個規定就係話，即係你喺舊年最尾嗰個季，10月、11月、12月，你如果你譬如你嘅收入，如果用你講嗰、那個即係教練嚟講啦，佢可能即係3個月咧都係唔同嘅，嗰啲收入可能有上有落嘅。我哋都盡量攞一個平均數，加曬佢除翻3咁樣，用一個咧。對打工仔是比較有利啲嘅計算方法，去考慮佢究竟符唔符合資格。咁我哋覺得我哋依方面咧，都即係盡量即係去幫個打工仔去考慮噶啦。依個即係第二點啦。第三咧就係、是、我哋都有睇翻咧一啲咧，就係、是、譬如超過30,000元月薪嗰啲個案係究竟偏離幾多咧？其實咧，我見到有啲咧係去到50,000添。咁當你話即係我冇一個數據50,000係究竟即係涵蓋咗我哋幾多工作人口，但係我有個數據咧，譬如40,000已經去到87%，40,500係去到92%。如果你話去到50,000都即係係咪應該依啲人都合資格去拎咧？咁我會自己覺得依班人可能就未必係咁值得幫咯。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唔可憐，可能冇咗份工都係值得同情嘅。但係即係如果係睇個優次嘅話咧，即係點樣即係將資源去擺去即係最需要嗰班人嘅手上咧，即係我會有個疑問咯。反而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我想酌情處理嘅個案，嗰啲會唔會仲值得幫咧？即係如果一個人譬如佢係賺開10,000多元，佢只係爭個一兩日就符合唔到我30日嗰個規定，依啲人值得幫啲咧，定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咁我覺得即係大家要可能都要咁樣去考慮咯。 另一個去睇30,000元上限呢個角度咧，就係關於政策嗰個統一性啊。因為我留意到咧，都有意見指出咧，你哋之前推出嘅保就業計劃咧，就考慮咗譬如好似創新科技呢一啲嘅行業，佢本身個收入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就掹走咗嗰個30,000元嗰個上限，就希望可以幫埋呢一啲類型嘅公司嘅老闆，咁咧就去留住嗰個職位。咁所以咧有一啲意見就會話啦，嗱，既然你都幫得30,000元人工以上的人去保住他的就业，那为什么30,000元但是我是失业，我更加需要政府的帮助，但是反而呢就有这个上限的设置，你会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们保就业计划呢今年再将会推行一个呢已经是第二次做，我们第一次做呢是2年前，咁嗰一次咧，即係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咧都係冇一個即係月薪嘅上限嘅。所以其實雖然咧今次咧，我哋做依個新嘅保就業計劃咧，中間有啲轉折，我哋第一最初出嚟講嗰時就話希望有翻一個月薪嘅上限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聽咗大家嘅意見啦，咁而家我哋取消咗啦。其實 同翻兩年前比咧，其實都係去翻嗰個位嘅啫，即係因為兩年前都係冇依個即係月薪嘅上限。咁另外咧，我哋會咁樣睇咯，即係點解我哋都即係接受大家嘅意見，覺得要喺保就業計劃取消嗰個上限，因為你頭先提到一啲理由啦，譬如一啲初創啊，或者即係啲創科嘅企業啊，佢哋嘅月薪係即係比較高啦。如果我哋依啲都唔去補嘅話咧，其實佢哋咧，如果真係冇咗份工嘅話，佢又會令到咧個失業率咧係會上升。所以其實咧，我哋覺得即係取消咗嗰個上限，係希望都補翻依啲員工喺翻個職場嗰度。其實個目的都係想壓止咧，即係喺譬如嚟緊個失業率咧係即係冇進一步嘅惡化。 另外都想同你傾一傾咧嗰個申請數字嘅，因為其實申請嗰個數字咧就超出咗政府原先預計300,000宗呢一個數啦。咁我留意到咧有啲議員咧就建議咧就話其實社會上真係有咁嘅需求嘅，係咪應該要將嗰個計劃去恆常化咧？咁呢個建議你點樣睇？ 其實咧，我最近開會啦，咁有啲僱主會咁樣即係同我哋反映，佢就話咧，佢係食肆嘅僱主嚟嘅，咁佢話啲僱員同佢講，佢話老闆你依個月你唔好請我做嘢啦，因為咧我要申請政府嗰個臨時失業支援咁樣，依個真係即係啲老闆同我哋反映嘅，即係我會咁樣睇，即係如果一個失業人士確實係好慘嘅，如果佢真係冇工做，咁我哋用譬如俾翻10,000蚊俾佢，幫佢去應付一兩個月嘅生活費，我覺得咧係應該嘅，政府係應該要做。但係當即係依個咁嘅即係動作咧，變為一個即係長遠都係咁樣做嗰時候，我唔好講究竟對嗰個即係財政承擔即係係點樣咧，而係我都會自己有啲擔心咧，就究竟對嗰個勞動市場嗰個勞動力嗰個影響係會點樣？因為譬如頭先嗰個例子就係佢係依個月佢就唔翻工啦，咁即係換言之，依個月就少咗個人去打工，其實佢係可以出嚟打工嘅。但係如果我哋依個措施如果係恆常化嘅話咧，持續地去對嗰個勞動市場咧係有一個咁嘅政策嘅影響咧，當香港尤其是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個失業率比較高啦，但係即係當我哋疫情穩定嗰時咧，譬如喺舊年第四季咧，好多老闆都講話佢揾唔到人去做嘢。當香港面對一個勞動力短缺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推行依啲咁嘅措施，又對個勞動力咧有一個負面，即係令到啲人未必咁願意咧投入翻嗰個勞動市場咧，我哋都要小心去評估嗰、那個即係嗰個政策嗰個效果咯。 傾到呢度咧，或者我都再呼籲一下聽眾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傾緊嘅咧就係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咧已經截止咗申請啦。咁無論係等候緊嗰個審批咧，抑或咧個資助已經到手嘅人咧，對於今次計劃你哋嘅意見係點咧？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傾下。咁何佩玲，我咧都想可能即系替一啲等候紧审批过程嘅市民或者听众咧，都问下你啦。嗱，因为你哋之前喺申请嘅阶段咧，就有条热线电话咧，就俾人打上去解答问题，亦都有个办事处嘅，咁啊，即系有一个配套嘅服务啦。咁相信咧等紧嘅申请人咧，可能都好心急嘅，即系佢到底而家个申请去到咩阶段咧？几时嗰啲钱可以去到佢户口咧？又或者甚至真系好不幸。咁樣佢個申請係被拒絕咗啦，咁佢想知道個理由，或者係睇下有冇辦法去複核嘅，佢有啲咩途徑渠道去向你哋查詢啊？ 我會建議咧，申請人咧可以上翻去我哋計劃嗰個網頁嗰度，我哋咧有一個咧功能咧叫做查詢結果嘅，咁佢輸入翻自己嗰啲個人資料啦，咁佢可以就睇翻咧自己嗰個申請嗰、那個進度去到邊度咯。 咁譬如如果佢想知道仔细啲，点解自己系被拒，或者有冇得复核，你哋有冇呢个机制噶？ 其实咧就当我哋稍后嘅时候啦，即系就住一啲即系我哋会拒绝嘅个案咧，我哋会系俾翻一个短信咧，俾个申请人。咁我哋咧而家都系会喺个短信嗰度咧去简单啦解释翻咧，即系点解我哋系唔审批佢个申请，个原因系啲乜啦？咁如果 如果那個申請人見到之後啦，即係佢可能會有即係唔同意啦。不過我都想講一講咧，即係我哋今次審批咧，如果我哋見到嗰啲申請人提交嘅資料咧係不足嘅話咧，我哋嘅代理人啦，或者我哋嗰兩位非政府機構咧，都會問翻申請人咧去攞進一步嘅資料。咁我估我會建議申請人，如果我哋有人咁樣接觸你哋嘅話咧，你盡量跟我哋嘅指示咧去提供一啲資料。我哋自己都傾咧，我哋要講得清楚俾人聽。我哋今次仲走埋去拎人哋嘅資料咧，究竟係想要啲咩資料？因為我哋都唔想咧，大家有咩誤會又來來回回一次咁樣。我哋都想咧係盡快咧去再考慮佢嘅申請。咁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喺度做一個呼籲啦。咁樣咁佢盡快提供翻啲資料俾我哋咧，我哋就會即係去睇下究竟佢提供咗啲資料，我哋仲可唔可以審批咧？如果嗰刻我哋仲係有個決定咧，係話即係都係唔接受佢嗰個申請嘅話咧，依個都係一個深思熟慮嗰、那個即係考慮嚟嘅。所以除非佢仲有一啲進一步嘅資料，其實都好難改變咗我哋嗰個決定咯。咁所以即係我會建議即係申請人，如果我哋真係有工作人員咧去接觸你哋嘅話咧，去請你哋再提供進一步資料咧，就即係請你哋咧就即係跟我哋嘅指示去做，咁就幫我哋去幫你哋處理嗰個申請咁樣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何佩玲，先同你倾到呢度。何佩玲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而家有听众陈女士打咗入嚟，陈女士你好。 系、hey, 你好啊，陈女士， 请讲。 我想讲咧，我听阿何佩玲讲咧，我好认同佢讲法嘅，因为我之前咧。因為我之前我咪講咗，我打咗上嚟講咧，因為我係中咗咧，因為我醫生話我唔可以打針啊、所以我之前份工咧，我就係、是、我就冇咗啦。咁我而家啱啱揾咗份工咧，就係真係得半 day 嘅，得5000多-6000元一個月嘅啫。咁我啱啱1號翻工，我變到我就係唔資格申請嗰10000元啦。同埋我認同你講話頭先咧，即係有啲僱主話即係請咗啲工人咧，就話今個月你唔好請我，我要申請10000元。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是很普遍咯，因為係我哋而家呢間公司，我哋係我而家喺個會所做嘅，即係嗰啲私人會所做嘢。咁我想講下咧，因為我哋都請人，但係請唔到人咯，因為個個都諗住我攞10000元先，我先至去揾嘢做。咁啊變到個個都係即係諗住政府有10000元俾，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如果你要派10000元咧，我覺得應該係即係。適合嗰個年齡，即工作年齡嗰個層次個人咧，你一刀切俾多10000元，好似係消費券咁喎，變相到咧，咁啊個個都受益，唔使你使咁多行政費啊嘛，同埋你即係話個個都可以申請多咗10000元，反而佢又會即嗰個係勞動力咧，咁而家市場缺乏咗個係勞動力啊嘛，咁你。變到佢哋個個又可以出嚟揾嘢做啦，你又唔使話，哎呀申請係要左審右審左度右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應該政府一刀切。 OK， 好啊，多謝陳女士嘅意見。咁啊，頭先啊陳女士都提到啊，何佩玲有交代一個即係政策方面嘅考慮啦，就係、是、如果我哋恆常設立一啲即係失業嘅支援，會唔會改變咗我哋嗰個勞動市場即係可能俗稱嘅失業支援養懶人嘅問題咧？咁樣 咁同埋，因為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預計4月21日之後放寬翻社交距離咧，其實就應該各行各業都會理論上會有公開嘅。咁所以佢哋暫時就冇預計話再要推下一輪。嘅即系措施， 咁不过即系一个嘅反弹系咪就代表能够马上将我哋个失业率就压低到翻去疫情前嘅水平咧？咁样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正式报名参选行政长官选举的李家超表示，今日举行两场交流会，分别针对土地、房屋和劳工问题。他感谢选委的意见，在正式报名之后会继续选举工程，尽快写好政纲。李家超在总结今日行程的时候表示，其中一场交流会是针对土地、房屋问题，与40名出席者交换意见。但他说，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始终是针对中长期的方案，暂时未有任何可以即时或短期解决问题。另一场交流会是劳工界别选委，超过60名界别选委出席，提出的问题有涉及一般性，亦都有因为疫情导致的困难。李家超指出，出席者包括几个公务员团体代表，他向代表解释自己的施政理念，建立一个有团队文化、共同解决问题的团队精神的目的，是要社会感受到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辛劳工作。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早前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呈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当局宣布，下星期二起，所有60岁或以上人士可以透过地区康健中心和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等服务单位免费索取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暂定推行至5月31日，而70岁或以上人士可以不用预约到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免费接受检测。政府宣布，家长或者监护人可由听日上午8点开始，为已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3个月的3岁至到11岁儿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同时，已接种三剂科兴或复必泰疫苗的60岁或以上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3个月之后，听日上午8点亦都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昨晚11:59截止申请，合共收到47,628份申请，首批合共大约60,000名成功申请者在昨日或者今日收到资助。政府会在复活节假期之后陆续向第二批合共大约35,000名成功申请者发放资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晚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北风至东北风。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丹桂村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的。现在元朗公路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但后少少屯门公路的交通就比较挤塞了，因为屯门公路去回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快线有意外。现在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车龙排到去到近大榄的。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珠海學院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接近大欖。另外再後少少，屯門公路都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橋有意外，一大車多，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去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近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黃大仙中心，大佬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 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洗衣街介乎太子道西至到亚皆老街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而家近大涌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环宇海湾。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金平去龙门居同埋长东路欣路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靈一點抗疫加油站， 睇多啲，知多啲， 專業醫生即場聘診， 即場解答你問題。 醫生，我想問下， 老人家，你最擔心你病開皮一個禮拜， 我哋話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係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對。 睇翻呢個症狀咧，對於你個影響。 星期一至五，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靈一點，精靈一點， 精靈一點， 精靈一點， 健康你主場。 我係葉柏強醫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早前就已经话会推出保就业计划，工业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希望就是帮到个雇主保留他的雇员，甚至在5月、6月、7月可以更加请多些雇员。一些中小微企啊，如果有一些行业他请的雇员是基层的雇员多些，那我们就帮多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同大家講下消費嘅問題啦。嗱，咁啊，相信好多人咧都會行超市去格價同埋去購物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近年啊，喺即係超市入邊貨品嗰個價錢嘅變化咧。嗱，消委會咧就做咗一個調查啦，就係咧佢哋統計咗咧喺2021年嘅時候咧，喺超市入邊嘅230項嘅貨品啊，那個平均售價的走勢到底有一啲咩變化？咁啊，發現咧，都係好消息嚟嘅。嗰、那個總平均價咧，就係比前年，即係2020年咧，輕微下跌咗1.9%。咁不過咧，其實部分嘅貨品個回落嘅幅度咧，係唔能夠抵消再前一年嘅升幅嘅、因為咧講緊再前一年嘅時候咧，個加幅咧係好驚人嘅，特別咧係講緊大家疫情期間咧，可能都想喺屋企要儲多少少嗰啲罐頭啊，即係譬如一啲大家平時有食開嗰啲午餐肉啊，嗰啲火腿豬肉咧咁，即使咧今年個價格咧係稍為回落啦，咁但係咧佢哋發現咧今年嗰、即係2021年個平均價咧，仍然係較之前咧係高近30%啊，咁啊，所以雖然見到好似個數字上面咧叫回落咗少少。但是呢个物价的压力呢在消费者来说呢都还是很重的，林子 欣。是啊，除了实体超市之外呢，其实消委会这个研究呢都有看到一些网上超市的价格。除了发现那些货品升幅是大之外呢，另一个的发现呢就是那个价格差异。就是说呢，有60%的货品呢，其实你在不同的超市呢那里买呢，个价格呢都是有分别的。最高可以相差8-5%。那一会儿我们都可以跟嘉宾谈一下，因为我自己都会常去超市呢，就是有时呢你同一个连锁超市，但不同地区，譬如你在金钟买， 还是北角买呢，其实都会有一些价格上的分别的。另一样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收到消费券，但是消费券呢其实有时都有些优惠的超市，但会不会呢是那些所谓的特价，其实都是不是真的特价，就是只不过是叫做做一个这样的宣传，但事实上都是没有减到价的呢。这个都可以一阵跟我们嘉宾倾一倾的。 所以呢价格就是很重要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听紧节目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去超市买嘢咧，又有冇货比三家嘅经验咧？咁啊，你嘅观察又系咪同消费者委员会今次出嘅报告系一致咧？嗱，除咗系2021年度嘅超市价格调查咧，消委会亦都同我哋咧系做埋今年叫做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咧一啲网上超市咧嗰个价格嘅表现啦。咁啊，发现咧有唔少嘅货品咧都系喺比较今年一月嘅时候咧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喺个价格上面，包括咧都系嗰句啦，大家近排讲疫情成日要储粮咧，你哋食嗰啲蛋糕啊、嗰啲米啊、嗰啲鸡蛋啊，全部咧都录得咧一个价格上面嘅上升啦，有一啲咧甚至咧系贵咗25%啊！我觉得呢个数字真系好夸张啊！咁啊，到底你哋喺即系你哋日常去行超市嘅时候，或者你哋譬如惯咗系网购嘅时候，又有冇见到呢啲情况咧？发现系边啲用品系特别贵咧？你买落特别肉痛嘅咧？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啊负责今次调查嘅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喺度。黄凤娴你好， 你好高福慧同埋林志恩你好。头先都听到你哋都有好多时超市买嘢嘛， 系啊， 有冇觉得啲嘢贵咗好多咧？ 原本就唔系好觉，睇完你个调查之后就觉得哇，原来系贵咗咁多啊咁。不如我哋先讲下咧2021你哋嗰个年度超市价格调查呢个总结先啦。我谂咧好多市民咧都未必估到，原来个升幅最大咧，似乎系一啲零食类嘅产品。我见到话啲薯片啊，同埋脆片啊，系贵咗好多。其实整体个情况系点？不如同我哋讲下。 好啊，咁呢、這个年度超市价格咧，我哋已经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就系集结，今次咧就系集结咗三间超市啦，就系讲 Aeon 啦、百佳同埋惠康，佢哋嗰个即系卖得最多嘅产品，同埋佢哋大家都有嘅产品喺230項嘅貨品裏面咧，就係去比較翻2020年究竟個情況係有加定係減啦。咁整體嚟講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諗起咧，疫情喺2020年爆發之後，喺2021年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回穩啲嘅。咁所以咧喺嗰個整體個價格嗰方面咧，都係有呢一個微調向下，就係 1.9%。咁我哋睇到咧，如果我哋將呢230項嘅貨品分13大類啦，譬如話，粮油食品啊、急冻食品啊、奶啊、面包啊咁等咁十几项咧，咁系有一类咧系上升，嗰、那个咧就系粮油食品都系微升咗0.1%，但系咧其他嗰啲咧其实都系有下跌嘅，咁而下跌得最多嘅咧就系、是、罐头食品，咁而其次咧就系、是、啲奶类啊、蛋啊嘅食品啦，咁而若果我哋将佢再细分啊，就分去为51组嘅货品，咁就睇下究竟佢哋有几多升几多减啦。咁我哋就发现咧，有十组咧就有上升嘅，咁而上升幅度最大嗰五组系边组咧？咁正如你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是、啲薯片、脆片咧，竟然系升咗4.1%。 点解咧？系咪啲人真系 work from home 多咗要食零食啊？ 我谂都呢、這个都有可能性嘅，因为你个需求大咗，可能供应冇咁多，又或者系觉得喺呢一方面可能嗰个利润系会比较高啲嘅话咧，咁所以咧就会嗰个升幅大咗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升幅比较大嘅咧就系蜂蜜啦，升咗3.5%，急冻糕点咧3.4%，茶包3.4%，果汁啲果汁飲品同埋食油咧都升咗2.6%。咁其實即係話呢一類大家都好多時都會買多啲擺定喺屋企嘅食品咧，可能就真係嗰個升幅係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呢51組裏面咧，有41組咧都有下降嘅。咁但下降咧最多嗰啲其實係啲乜咧？有幾得意嘅喎，係今次。咁而跌得最多嘅咧，竟然係女士嘅衛生用品。跌咗成12.1%，牙膏咧都跌咗9.2%，芝士8.5%，罐头蔬菜嗰啲罐头汤啦吓8.4%，即溶咖啡、牛油忌廉咧都系跌咗7.1%。咁但系咧就听落就好似好多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唔好忘记咧，喺2019年嗰阵时咧，如果用2020年比2019年咧，咁其实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咧都系。 升得多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唔係話完全可以抵消翻再之前有一年嗰個嘅升幅啊。其實咧，譬如話我哋用一個罐頭魚同埋一個罐頭肉，用去年嘅平均售價去比較翻2019年咧，其實都上升咗成 17.2% 同埋 28%， 咁即係話咧，就算舊年其實係有回落嘅現象呢，但是來回來計你用三年去看的話呢，都是物價在上升的，所以呢對市民大眾來說呢都是有這個百上的加斤。 嗯，除了那个加价的问题之外呢，刚才我都讨论到呢，即是那些价格悬殊的问题啦。咁你哋消委会就建议消费者呢，即是买嘢之前可以货比三家啦。咁我都要有个问题嘅，就因为有啲呢大型嘅连锁超市呢，其实下面佢有好多唔同附属品牌超市㗎嘛。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价格差异嘅情况，即是同一个集团但唔同嘅品牌又会即是将个价会定喺唔同水平。 绝对会㗎，因为唔同品牌佢哋买同一件嘅货品嗰陣時，佢哋可能因應住嗰個嘅目標群，即係嗰個客户群啦嚇，而去定價咁，同埋可能亦都係儘管有啲超市係對某一啲嘅貨品都係會有一個我哋叫universal pricing， 即係劃一嘅價格。咁但係咧，因為去到某一啲嘅地區啦，又或者係一啲比較特別嘅店咧。佢哋可能個定價咧都係會有唔同嘅，咁但係呢一啲價格，如果佢哋唔係喺網上邊，我哋可以搜尋到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好難去追蹤嘅，因為係喺個鋪頭嗰度咧就係去做調整噶嘛，咁所以我哋真係要不斷咁樣提消費者咧，即係你真係要格下價。除了說在網上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參考之外呢，其實如果有些東西你是買開的話呢，你自己都會有一個挺好的感覺呢，其實東西是究竟是加了多少價。那當然會看回自己的負擔能力啦，如果你不介意去貴了的，那當然就會繼續買啦。但是如果你覺得哇真的貴得加得太緊要了，譬如說我們有某些產品發現加了成20多%那麼多的，咁其實你可能咧就要考慮一下，會唔會試一下其他品牌咧？會平啲咧？咁又或者係甚至要考慮翻下，究竟會唔會有啲代替品去代替你以前用開嘅嘢咧，或者食開嘅嘢咧？咁呢啲都係消費者要考慮嘅。 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啊，真係即係格價呢一樣嘢咧，就雖然係有啲麻煩，咁但係消委會就同大家講咧，就可以幫大家慳到唔少嘅荷包啊！你自己喺市面上面嘅觀察係點咧？有冇話同一個品牌嘅超市，譬如即使喺唔同地區啊，可能都會出現價格差異嘅情況咧？又或者你自己又有冇發現咧？喺你平時消費開嘅唔同種類嘅產品入邊，邊一啲係加得特別多咧？嚇，你嘅觀察係點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啊，黃鳳賢啊，我又想請教一下咧，因為你哋亦都做咗個網上超市嘅格價啦，就針對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後咧，其實咧都發現咧有一啲我哋經常用嘅貨品咧都錄得一個幾高嘅升幅喎。嗱，你哋個分析咧其實係因為啲咩原因咧？會唔會啊同我哋可能就快攞到消費券，可能都有啲關係咧？因為啲人成日都話超市一見到咧有派發消費券咧，就會有個加價嘅情況。 不如讲翻个疫情先咧，因为我哋今次呢一个分析咧，就主要系针对个疫情嘅，就即系话一月到三月嗰个嘅数据去睇。咁嗰阵时就未派发个消费券啦吓。咁、而咧，如果我哋针对我哋第一季去睇咧，咁我哋因为用我哋网上价格一揽通里面揾咗九十件货啦吓。就是分成為11組的網上的貨品去看回下呢他們的平均售價呢那個的變動。而我們選擇這些組別呢主要都是針對呢就是大家日常那些儲備的食品和日用品的，譬如說包裝蛋糕、食米、雞蛋、罐頭湯、罐頭魚、食油、罐頭肉、等等。因為這些大家在疫情如果是要居家抗疫的時候呢很多時候上糧、或者做儲備呢都是這些食品的了。但是呢我們呢就是發現呢其實即係全部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因為我哋用二月同一月比啦，三月同一月比啦，甚至三月同二月比咧，全部都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而加得最多嘅咧，如果係用三月同一月比咧，就係包裝蛋糕咧行第一，跟住就係食米、雞蛋、罐頭湯、急凍點心。咁而加得最少嘅咧都有加到，但係都算少嘅咧就係罐頭肉啦，就係0.2%。咁但係呢我哋再分析啦，就係、去睇返因為喺呢90件貨品裏面呢有63 个63件货品呢，就三间超市都是有的。咁我哋发现呢，如果是用呢63项去计呢，其实平均嚟讲啦，都升了成 4.2%。咁而若果是有27项只得两间超市都有共同的呢，就都升了成 8.3%， 咁其实都真係唔細嘅。咁另外呢，我哋去个别用超市去分啦，即係 A 超市、B 超市同 C 超市咁样去睇啦。咁其实呢，睇到 A 超市呢喺呢11组嘅货品里面呢係全部上升。咁而升得最多嘅呢就係包装蛋糕，就係 46.8%。咁即係话你本来买开10蚊嘅话呢，就变咗14.68㗎啦。咁另外之後呢就係、是、食米啦 7.5% 啦，跟住然後到雞蛋，然後同即食麵啦，都升咗成 7.几%。但係 B 超市呢又好得意啦，咁佢除咗一組之外冇上升呢，即係嗰個罐頭肉有略為下跌咗 4.1%， 呢其余嘅10組嘅貨品呢平均價格都係上升，由 1.4% 升到成 11.4%。咁但係佢升幅最顯著嘅呢就唔係呢一個包裝蛋糕，反而呢就係、是、食米啦，升咗成 11.4%。 罐頭湯、即食面、雞蛋呢啲都係升得多嘅。但係 C 超市因為佢涵蓋嘅產品係比較少啲呢，全部佢嗰七組有嘅貨品裏面呢都係有上升，不過就冇咁多，係由 0.2% 去到 8.3%。咁但係呢佢呢就同 B 超市一模一樣，食米係升得最多嘅，就升咗 8.3%， 其次呢就是、罐頭湯 4.7%。咁所以呢係明顯地，大家若果去格價嘅話呢，真係會令到大家可以慳到荷包，儘管你可能要行多步路去嗰度去買啲最平嘅嘢，咁但係真係少數怕長計。如果你每個禮拜去一兩次或者兩三次去超市買嘢嘅話咧，咁慳慳埋埋嘅話咧，都真係唔少錢嘅。特別係一家幾口，每一個禮拜嘅需要都唔少嘅。 嗯，我留意到呢过去呢即消委会都有啲揭发咗超市係譬如有啲假减价嘅情况，即可能话10蚊三件，但你除开其实又唔係平咗嘅。咁今次调查有冇特别去留意呢个情况？ 今次呢个呢我哋就冇去到追住每一个产品佢哋嗰个嘅上落啦。因为如果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就真的要追住每个产品。不过如果是我们大体上看一篮子的产品呢，都是明显地看到呢，就是那些优惠呢是绝对少了的。因为以前大家买东西可能是我们叫做 bulk pack， 就是买两件去送多些，又或者是买两件有个特价，那些呢就是很多都没了。咁所以呢就係、是、你两边拉匀嗰陣时候，你一方面少咗优惠，另外一方面你嗰个零售价再去上升嘅话呢，咁其实喺市民大众里面个荷包揞出嚟嘅钱要去买呢一啲嘅日常用品同埋呢一个食品嘅话呢，啲储备嘅食品呢，咁其实就真係会贵咗囉。 最后想请教埋啦，嗱，头先咧就话超市嗰个价格嘅升幅咧，可能都同疫情有关啦，因为大家都好记得咧，之前有啲抢购潮啦，咁大家可能都觉得要将屋企个粮仓咧装满啊，先至够安心啦。咁啊，嚟紧好快咧就我哋已经有第一期嘅消费券啦，咁可能即系市民喺呢一段时间咧都会谂，我未必做一啲大额嘅消费，可能咧就即系逐啲咧喺呢啲超市啊呢啲日常生活嘅地方咧就用咗佢，咁你哋嚟紧会唔会都针对消费券嘅派发咧，继续做一啲即系超市价格嘅跟踪去俾资讯市民啊？ 绝对会噶，咁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日常嘅超市，即系你哋去买嘅食品啊，剩啊，都系好多时都会用到，大家都会谂系用消费券去俾钱，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咧去监察住所有嘅价格嘅。咁但系咧，我哋喺呢一度咧都真系要再提消费者咧，因为喺呢一个时间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咧会出街，又或者系有一啲嘅特别购物日啦，有好多唔同嘅推广咧就会出现。咁但系咧，消费者真系要谂清楚究竟自己嘅需要有几大啦，会唔会因为咁而买多咗，但系摆喺屋企咧，跟住然后嘥咗啦。咁另外就系、是、当然就睇下究竟嗰啲优惠系咪真系抵啦，要计清楚啦。我哋成日都要推广话叫 unit pricing， 即系你一定要计住系平均价究竟系几多，咁令到你知道系咪佢真系抵咗咯。咁呢一啲咧都系要提醒翻消费者嘅。咁另外最嬲咩一句咧要提翻啦，因为根据我哋过往嘅投诉里面咧，发现咧价格嘅争议咧都唔少嘅，因为好多时可能佢标价同佢个 到你真係過機嗰陣時嘅價錢咧有出入，同埋啲優惠價到你過機嗰陣時又係唔見咗嘅話咧，之後先發現再去問翻個超市去追討翻咧，發現都係唔容易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消費者喺俾錢嗰陣時咧都絕對要留意翻下，究竟嗰個價格係咪你真係睇到嗰個價咯？ 好啊，唔该晒你，黄凤娴，同你倾到呢度。黄凤娴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真系唔容易噶，起码就唔可以懒先啦。 系。 呢个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嘅食肉兽系人类。人类自古以嚟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好多人专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唔食肉，其实得唔得噶？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嘅需要，一齐听下医生有咩建议。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经常听到有人诟病香港建筑欠缺风格。究竟我哋有冇所谓嘅香港建筑特色呢？如果有，香港建筑特色同我哋嘅城市发展、街道美学、人民风情有啲咩关系？米哈请嚟建筑师兼专栏作家 Simon 虚一齐细味建筑。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无论咧你想讲下咧喺超市买嘢见到嘅价格变化，亦或系我哋早前咧讲到，譬如系一啲失业支援计划，你嘅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电话旁边而家有简先生，简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我关于用消费券嘅咧，上次派消费券咧，其实咧你哋咧有啲政府嗰啲叫做或者出边啦啲 WiFi 唔系咁好咧，都影响咗我哋用消费券。同埋有時咧，嗰啲叫做即係要用消費券嗰啲咧，就有啲小商鋪咧，就要額外徵收一啲叫做費用。同埋好多時嚟講咧，消費券啊，佢會連帶啲推廣，啲推廣咧，其實嚟講咧，我都有啲事件咧報埋警啊嘛，佢而且係詐騙。其實嚟講，好多人你哋咧。因为派消费券就冇人派一个执法嘅人员，好妥善嘅规管，同埋嚟讲啲 WiFi 真系唔畅顺，即系会衍生好多问题存在咯。 OK， 好啊，唔该晒简先生嘅意见啦，即系关心到消费券嘅应用之下咧，可能会多咗好多消费者同埋商户之间嘅纠纷啦。咁头先消费者委员会都提过我哋几样嘢噶嗱，即系无论你系咪用消费券啦，譬如当你埋单嘅时候，你有冇睇清楚自己嗰个单据上面嗰个价格系咪正确咧？佢有冇收多咗你钱或者系咪嗰件货品咧？嗱，因为一旦出咗门咧，呢啲嘅投诉就好难处理噶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听。埋张生嘅电话先，张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 请讲。 我想讲下失业支援嗰样嘢噶，咁头先有个何女士咧，佢又提过，最高上限嗰个申请系30000元啊嘛， 系， 系，咁如果有啲人佢系多过30000元，譬如讲就50000元嗰啲啦，咁但系佢其实佢哋会唔会考虑到佢哋要支持嗰啲家人，即系养家人有几多人去判断嘅咧？ 嗯，即系你嘅意思系未必睇佢个人嘅收入，而系如果佢系家庭支 出，50000元 已经系家庭收入啦，会唔会有第二个考虑呢？ 系啦，嗱，譬如佢家人系六个人，佢一个人要赚钱养六个人嘅话，咁其实即系仲惨过一个人赚10000元搵唔到钱，跟加埋而家，如果佢屋企嘅细路多，一开学嗰阵时仲要自己俾钱去买呢一个嘅检测嗰样嘢咧，哇，那个负担仲更加重、哦。 嗯，但系阿张生，你又点睇下何佩玲喺佢头先都提到，即系有限嘅公共资源，佢认为即系30000元咧已经覆盖咗我哋一大部分嘅劳动人口啦。咁你又点睇呢个讲法呢？ 我觉得唔系好正确咯，因为而家政府喺好多地方都帮助紧成全部市民噶嘛。咁点解有一部分唔帮助埋呢？咁其实因为佢好多范畴佢都要帮，咁不如就帮埋啦。 嗯，即系你认为即系一视同仁啲就好啲啦。 应该要一视同仁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张先生，多谢你嘅意见。 咁啊，其實頭先咧，阿何佩玲咧仲有提到，即係佢哋曾經咧有接到譬如係50,000元嘅個案啦。咁亦都想大家一齊去思考一下咧，呢、這個個案又係咪即係比起可能揾緊10,000多元月薪，咁但係咧就係可能爭一兩日嘅失業條件咧，先至符合嗰個資格，會唔會將啲資源咧留俾呢一啲人去幫埋佢哋咧更加好咧？咁好啦，自由風節目時間夠啦，傾到呢度，拜拜。